我哋曾经以为自由就好似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嘅香港，真相变得越嚟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嘅感觉，我哋就知道自由系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節嘅離地新聞，大家好啊！我係 Titus 嘅，我哋今日咧嘅星光熠熠嘅一個嘅研討會咧，我哋有響多倫多嘅知名嘅時事評論人同埋呢個港加聯嘅主席啊 Gloria 啦，有喺温哥華咧有支援民主運動聯合會嘅會長 Mabel 啦，咁然之後喺美國洛杉磯咧就係 Charles 嘅，佢係洛杉磯香港論壇發言人嚟嘅，再一次歡迎大家上到嚟。咁啊，首先我哋一開始嘅時候熱一熱身啦，美國嗰方面原來共和黨選舉有個 playbook 好似話係同中國都有啲關係嘅喎，係嘛？ 是啊，就有一個顧問公司呢就自薦就寫了一篇54頁的一個 playbook 給給共和黨，那我不知道是自薦還是共和黨委託，那總言之就出了街見了光。那呢54頁的 playbook 呢基本上就是講話怎樣利用武漢肺炎同埋中國去打自己的競選議題嘅。咁呢個咧，佢其實好清晰嘅。其實講嚟講去咧，就係嗰幾句嘢，就係話咧，中國將武漢肺炎輸出咗去全世界，搞到經濟唔掂。而一路以來咧，中國亦都係不斷搶咗所有美國嘅製造業啊，所有嘅工。咁而家咧要做嘅嘢咧，就係將特朗普而家做嘅嘢啊，白宮做嘅嘢咧，就係希望想將所有嘅工揾翻去美國。咁咧，其實呢、這個呢度入邊咧，講嚟講去就係嗰三幅皮啦，就係話中國點樣衰啊，點樣冇將呢個武漢肺炎嘅疫情咧，係講俾全世界知，咁咧令到全世界咧損失咗一個月嘅時間咧，去準備去對抗武漢肺炎嘅。咁另外有一點好特別嘅地方咧，就係個顧問公司嗰個 report 寫明話，唔好Trump 所講嘅嘢咧，唔好 defend， 因為咧。其實如果留意新聞咧，你就知道特朗普過去呢三個月咧，其實咧耐唔耐咧又會話支持習近平啊，又話中國做得好好啊，跟住啲民眾咧又話喂，其實你一早都知道你又乜都唔做，咁啊結果啊搞到嗰個武漢肺炎嚟咗美國，其實唔關中國事嘅，係你衰嘅啫喎，咁即係其實有啲共和黨人都係咁講嘅，又冇準備去買 PPE。又冇話，即係佢封關係第一個，雖然佢係第一個封關，但係嗰陣時已經太遲，因為有啲報告話其實美國政府其實一早都知道，11月中已經知道有出事有問題嘅。咁嗰個 report 就話：，唔好 defend Trump。總言之咧，你就講話呢個係共和黨嘅信息啦，同埋咧就係話，喂，民主黨一路都冇出過聲喎，咁既然民主黨對中國軟弱啦，咁樣。咁啊，當然啦，民主黨點解冇得冇出聲咧？因為佢唔係總統啊，咁所以冇得出聲啦。 咁咁依一個咧就嗰、那個 playbook 出咗之後咧，咁你就發覺過去呢兩個禮拜咧，呢、這個共和黨嗰個口徑咧係幾一致嘅。嗱，嗰、那個共和黨口徑一致咧，唔代表特朗普跟住共和黨嘅口徑一致，只不過咧共和黨其他議員啊、眾議員、參議員咧口徑一致，特朗普咧就係、是。他自己用他自己的方法去講嘢嘅，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係唔好理他，但係咧，因為特朗普咧慣咗過去呢四年咧，其實講咗嘢咧就唔算數嘅，咁所以好多人都唔好理他，咁就反而咧對他嚟講可能冇乜影響啊。但係我哋睇到咧，就係呢一個咧，可能就係呢一次大選跟住嗰六個月共和黨嘅口吻，就係利用針對中國。而激起美國人的情緒，而令到美國人覺得，如果不是共和黨在這裡，如果是民主黨執政的話，他可能會對這個中國是軟弱，即雖然事實不是，因為朝野其實現在對中國都是非常鷹派的，但是為了要突顯自己，而因為共和黨處於劣勢，現在所有的poll都是說 Trump 是其實會輸5-6%，如果他可以就是利用這一件事可以將那個選舉拉近的話，我相信共和黨是會繼續做這一件事。現在最大的問題呢，當然就是針對共產黨會不會誤打誤著就會將所有美國的亞裔人口都成為戰靶呢？我們現在看到呢，就是在某些大城市呢的確有這個情況發生的，尤其在東岸的城市呢就更加嚴重，就是很多亞裔的人口呢，你不要理究竟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還是日本人，總言之你是亞裔呢，他們就當你是中國人，而呢是會受到歧視。我覺得呢，就是如果我聽啲政客講呢，很多政客都是很清楚講明話，我們針對的是共產黨不是中國人，我們對中國人沒有這個歧視的傾向，但是你對普通人來講呢，很多人是分不到，而中國自己很多中國人也都是分不到，他只要說你不喜歡共產黨你就不喜歡中國人，那自己都有這個問題的時候呢，就也都是令到這個歧視呢是有個開始發酵的情況，那這件事呢其實是大家都是擔心，就是會不會玩得太大呢，但是每一年每一次選舉呢，我們都發覺是有這個問題，就是無論是民主黨也好共和黨也好，他們一拿打中國牌呢，我們就會見到有這個歧視的發生。 兩位有沒有回應呢？首先 其實加拿大和美國呢有很大不同的地方，就是加拿大是一個多元文化的地方，所有種族呢都是被包容，抱著一個大家有個平等的地位，所以我想這件事呢就在加拿大的發生講就少一些，但無論如何都有發生，即好像已經有我們看過往這幾個月的新聞呢，都有十幾宗是關於是因為是亞裔而被到歧視的。Gory 啊， 是或者我講講，譬如在海外呢，究竟我們可以做些什麼事。首先呢，針對回那個支援香港的部分呢，九月就是立法會選舉，而今次個立法會呢就這個即非建制派已經提出35+那個口號的，就除了在傳統的直選啊，那裡爭取議席之外呢，今次也有一個突破呢，就是也有很多即反送中冒起的朋友啊，甚至呢就說我們都要去攻陷埋呢個功能組別嗰度，尤其是有某一啲嘅行業咧，因為你有若干嘅人夾埋一齊嘅時候咧，你可以成立一間公司，於是又有攞到一票。如果你可以揾多幾間公司嘅時候咧，分分鐘有時真係可以即係出現好似區會議會嘅嗰個情況一樣咧，可能有某一啲嘅功能組別嘅一度咧可以突圍而出嘅。咁所以咧就而家我哋喺海外嗰度咧，我哋亦都配合緊香港。就有一個叫 Vote for Hong Kong 一個咁嘅學一個計劃啊，就係前幾排其實我哋港加聯已經喺 Facebook 嗰度鼓勵 在海外的朋友，在加拿大的朋友，如果他自己香港還有地址的話，他應還有個永久居民身份證，他應該盡快登記做選民。因為呢，可能他自己，尤其是如果有一個行業的代表的時候呢，其實回去可以有兩票的，一個人可以投兩票。而我們也都已經，譬如港加聯已經有很多一些朋友呢就登記了，咁亦都每個人咧，可能手上有兩票咧，就準備咧九月前咧翻去。而翻去嘅時候，除咗投票之外，其實大家亦都可以幫手做助選嚇。咁另外咧，仲有一樣咧，就係喺香港嗰度咧，我覺得今次翻去咧，亦都希望大家咧可以做埋一個即係民間嘅記者一個角色嘅，就將唔同嘅選區裏邊一啲嘅實況咧，可以報導翻出嚟，作嗰個監察。民間的監察的作用，所以這個 Vote for Hong Kong 的計劃呢，我們一定要盡量即會推行的。另外一個呢，就是針對我們自己加拿大本土的個所以國會遊說和這個教育的工作也是相當重要。剛才我們也說過，香港現在已經進入了一個一國一制的時期，那個打壓是會越來越嚴重，就不會減輕的。所以國際的戰線和國際的支援呢是更形重要。在這裡我們呢就會循著那個之前的 Human Rights 即是人權呢，和現在新的就是中共的個即肺炎的疫情所引帶出來一些聽證會，甚至將個人權同埋呢個疫情嗰個隱瞞兩種嘅罪行咧，就夾埋出一個 sanctioning list， 就將中共同埋呢個香港一啲個官員咧就夾埋一齊咧，希望能夠係同其他國民主個國家一齊咧係推呢個 Minsky Law 去制裁呢個中國。咁我相信咧就美國嗰度亦都可以用呢、這個。人權民主法案亦都可以做一個另一個面的個制裁。在我們在這裡呢亦都已經搞了有兩個訓練班，即係訓練了60多個人出來呢，就是香港的朋友很關心的朋友，香港的加拿大人。我們現在已經分了好幾個組呢，就四出呢是去跟國會議員見面的，希望能夠促使到將來的疫症過後呢，但國會恢復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在國會凝聚到一個聲音。第三點我都想提，就是一個新的契機，就是今次在疫情那裡，我們看到台灣是做得非常出色的，而亦都在本地的民間，因為我自己就跟這個台灣的社區那個聯繫比較緊密，我也跟他們私底下也在說，就說可不可以藉住呢個時候，我哋都推動加拿大咧，係同其他國家一齊合作咧，就係、是、要求台灣重新入呢個世衛，以呢個作為一個突破嘅缺口，然後將來可能啊 WTO 啊，或者甚至其他嘅國際嘅機構咧，可以一個一個咧係去攻陷中共而家邊緣化。圍堵呢個台灣嗰個攻勢，咁我覺得呢個咧就亦都可以令到我哋個支援香港嘅運動咧係多咗另一個好忠實嘅一個盟友。 嗯，阿温哥華嗰邊點睇啊？ 其實我哋同港加聯都好多時候好密切嘅個工作關係。咁佢哋今次係推動呢個 Minsky Act 呢個 Minsky Law 咧。我哋一月開始已經係着手係去 lobby 我哋啲 M 呢邊嘅 MP 係推動呢個 Minsky Act 嘅重開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因為個疫情嘅關係啦，所以我哋二月就停咗。其實我哋一月已經開始咗係建咗一個MP 噶啦，咁即係呢個關，即係我哋係會繼續做落去啦。如果係成績係減低嘅時候咧，我哋會繼續係推呢個計劃。 嗯嗯，咁啊。洛杉磯 咧，美國嗰邊咧，其實那個制裁方面，即係香港人權及民主法案咧，係有一個制裁嗰方面嘅條文啦。咁其實一路咧都有人做緊嘢嘅，咁但係究竟後邊邊個做緊嘢啊，同埋做緊啲乜嘢咧，我就不便透露啦。我就只可以話咧，就係有一啲比較高層次嘅 NGO 嘅非牟利團體。是有份參與的，咁所以咧，其實唔係淨係香港人參與，亦都有其他啲比較 比較大的組織係一齊參與嘅。咁至於最後咧會制裁幾多人啊，或者個制裁程度係幾多咧？咁就要大家要睇睇。首先咧就係、是、嗰個年度報告出嚟嘅結果，因為嗰個年度報告咧就係、是、會決定跟住嗰一年或者大選之前嘅時候，嗰跟住嗰幾個月呢、這個白宮。那個同埋呢個國務院佢對香港嘅政策會係點樣呢，就係、是、由嗰個報告咧去定奪嘅，所以大家咧就要拭目以待啦。因為呢個報告咧應該五月尾咁上下咧就會出爐噶啦。咁當然而家咧由於武漢肺炎嘅情況啦，咁我哋唔知道會唔會有任何延遲嘅情況啦。但係我哋相信咧，就係、是、其實政府係一路做緊嘢。咁咧至於民間咧，我哋就要等一等啦，因為咧嗰、那個報告咧係。決定了他們對香港的政策，那他們出了之後呢，我們知道政府想做什麼呢，那我們就可以去跟議員去游說了，去推波助瀾了。那我也相信呢例如在華盛頓的游說組織 HKDC 呢，也都不斷有跟這個國務院啦、跟白宮啦、還有跟議員呢是有談這個香港的問題，那他們呢應該也都是有給少意見的。那但是他們給什麼意見呢，那也都是啦，當然啦，是比較暫時是一個可以透露的東西，那我們唯有是等等。 Gloria 是不是有話講？ 是啊，還有另一個範疇的工作呢，我覺得我們都已經是在做緊，我覺得將來也都可以繼續發展下去的，就是有關中共在我們加拿大國土那個即係干預我哋個自由表達個權利啊，咁就係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咁就因為喺舊年咧反送中期間咧，我哋睇到每一次我哋喺本地搞遊行示威，甚至譬如温哥華嗰度啲有啲教友喺個教堂裏邊，即係去為呢個香港祈禱嘅時候咧，都竟然俾中共一啲嘅粉紅兵團嗰啲統一戰線分子咧就圍堵嘅。我哋呢度亦都喺度。呢度爭啲嚟講係衝擊我哋、搶我哋嘅嘢，甚至想打人添。咁所以咧，呢個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咧，如果我自己睇咧，就話其實代表咗兩種價值觀嗰個對冚嘅。因為我哋加拿大所崇尚嘅價值觀，同而家香港嘅青年抗爭者全個公民社會所爭取要守護嘅價值觀咧，大家係一致。咁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亦都要突顯翻就係、是。中共是我們一個共同的敵人，我們也是做緊就 intimidation and harassment 那個一個全國的一個報告，而且是跨族裔來做。在這方面呢，我們和Mabel 呢，我們兩個都是在外交部一些的即恆常的諮詢會那裡呢，交流會那裡呢，其實大家一起做事的。所以呢就這個報告呢其實已經是完成了，在不久的將來呢，我們也都會將這個報告呢公開，而且呢裡面的經驗即受到中共的干預啊intimidation harassment 的干預呢，其實不僅止我們香港的社區，西藏啦，東土耳其啦，甚至是大陸的民運的圈子啦，甚至有其他的族裔呢都面對過同樣的情況。而這個本地這種的這麼囂張的挑釁，以及公然去在我們加拿大的國土那裡呢去侵犯我們那個憲法的一個自由的權利呢，其實這個是應該是零容忍的。所以我們也可以透過這個角度呢去遊說到我們的國會呢是應該要做一些事，譬如包括了將來呢，其實我覺得有一件事很值得我們推，就是國會要立法針對這一種外國勢力的干預呢，是應該要進行一個制裁，當中也都包括了中領館的那些人員，如果他真的被發現有這種行為的時候，我覺得應該殺無赦，應該趕走他的。事實上現在澳洲就已經有這些立法，我覺得加拿大我們應該緊隨都要從這個方向去走。 溫哥華那邊其實他提到Gloria 提到就話中領館嗰方面嘅工，即係好多時候即係干預即係本地民運或者支持香港嘅人士嘅工作啊。你嘅觀察係點樣樣咧？ 喺温哥華其實都好嚴重嘅，因為 我諗大家都知道啦，響早呢、這個反送中嗰、那個運動開始嗰陣時咧，中領館咧係要一班佢哋嘅支持者咧出咗一份聲明，係話香港警察做得啱嘅。咁其實嗰度個班嗰、那個報紙咧，我諗唔係淨係温哥華，多倫多都有。 多倫多都出咗。 嗰、那個橋船咧，係啦，係啦，即係集中喺台灣低嗰度咧，有成嗰度成100個橋船。當然啦，有好多係一兩個人嘅啫，但係即係都係有一班人咧係集中係用嗰、那個領事館嗰個驅使係做呢啲咁嘅嘢嘅，所以唔係一樣半日唔係一日半日嘅事啦，應該係好耐嘅嘢啦。其實都好多時我哋應該係俾我哋呢度嘅人都知道，或者係我哋嘅傳媒都應該知道咧，就係話呢樣嘢咧係我哋一定要快啲係盡量係點樣樣係去計劃。是將這個情況是改變 的。在青年人那裡呢，我覺得都想說，就其實我們在加拿大呢，或者甚至國際社會，就是各個國家都是，其實在反送中那裡呢，是湧現了很多的青年的參與者的，即跟以前反送中之前呢，可能成長者比較多一點，但是今次來說呢，有很多青年人湧現出來，其實對青年人那個怎樣能夠提供一些個空間給他們發展，也都可以將他們的聲音發出來，很重要。那在這裡呢，我覺得其實最近我們都有跟一些不同的城市，特別一些比較我們叫做偏遠的城市，我們都跟當地一些青年組織呢是有個接觸在這裡，那我就發覺呢，就他們其實都很需要支援，也都很想呢去學多一些怎樣去做國會的遊說，或者怎樣在自己當地做組織。趁現在疫情這麼嚴重的時候，一些 virtual 的 training course 呢，其實也是我們現在籌劃緊的，可能短期裏面我們都會推出，令到大家困在家裡那裡，既然沒有事做了，或者很少事做的時候呢，其實要透過這個時候呢去即訓練我們的所有的成員呢，是成為了一個更加幹練的一個組織者或者一個參與者。我覺得這個也是延續運動那個生命力一個非常重要的過程，即是讓多些青年人一起參加和 engage 他們。 或者 其實這件事是我想講美國那邊的情況，因為呢我最近呢見過一個議員的助理，一個重量級議員的助理，那個助理呢也跟我們講，就是說你未必估到究竟有幾多跟中共有關的組織走嚟揾我哋。佢話即係直情係日日都有，日日都煩嘅咁。但係佢話咧，佢話佢希望見多啲香港人。佢話一個香港人嚟見我，一個可以抵十個中共嘅組織。因為嗰啲中共組織佢哋都知道，佢哋成日都係三幅皮，成日都係嗰啲嘢。但係一個香港人可以俾佢睇到嘅嘢，是他見十個中國人都見，十個內地人都是見到的。 哇，所以是一個很正面的評價來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這個是一個很重量級的議員，也是很失敗的，因為很多人以為他是親中，但是他的助理就告訴你，其實不是的，你看上去你以為是，但是其實不是的。議員是，他做個樣子來，基本上議員就是，你跟他說什麼他都會同意，但是他身份裡面那條蟲說什麼是另外一回事。 是温哥華那邊怎麼說？ 我想說說，就是今個今次那個其實那個運動呢，由六月到現在呢，由香港人組成的組織支援香港這個反修例的運動呢，在各世界地呢都是遍地開花。而我見到即係我哋近呢由六月到而家啦嚇，温哥華咧有幾唔止三個四個嘅團體咧，都係由呢啲年輕人係組成嘅。咁佢哋大多數都係即係年輕啦啊。其實但佢哋係唔係普通嘅年輕人，佢哋係有好多嘅工作經驗啊，係而係搞呢啲咁嘅活動咧，其實好鼓舞嘅。咁其實佢哋大家都 各自努力，好似嗰句話齋，兄弟爬山，各自努力咁樣繼續去將香港嘅信息帶俾西方嘅傳媒。 嗯，係。其實同埋都 你我哋， 你繼續啦，sorry。 就其實我哋温哥華就温哥華唔係淨係我哋温支聯係搞活動嘅，有好多其他嘅組織都搞活動。咁我哋盡量係安排大家係唔撞時間。所以呢樣情況咧，喺我哋即係所謂我哋卅年咧，喺早幾年咧係全部係我哋温支聯搞活動咧，係爭好遠嘅。而家個個都自己搞活動。 嚇！咁同埋其實都好重要，尤其喺而家武漢肺炎大家都隔離嘅時候咧，即係我自己讀韓文，我都對住部電腦，然之後百幾人一齊上堂咁樣嗰只。即係其實你例如咧，即係去訓練一邊。十二支唔一定係温哥華多倫多，因為我哋其實有好多小城市都有唔少華人喺住嚇，即係例如 Calgary 啊、Winnipeg 啊，或者十二支薩薩吞啊，可能香港人聽都未聽過嗰啲咁嘅小城市咧，都有唔少呢啲嘅香港人係喺嗰處讀書或者工作。即係若果能夠温哥華同多倫多呢兩個相對比較多華人嘅城市，個組織比較完整嘅城市，能夠用一啲例如一啲遙距課程啊，或者用 Skype 嚟開課程 ，Zoom 就唔好啦 ，OK？ 咁但係即係 Skype 之類呢啲係開一啲嘅遙距課程或者一啲會議啊之類，可以睇下一啲小城市佢哋，因為可以點樣作出嘅支援嘅時候，其實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有意思嘅工作咯。其實係咁講， 呢個絕對係嘅。其實我諗日後咧，我哋可以同阿 Mabel， 譬如我哋東西兩岸都可以大家就傾傾，有啲乜嘢嘅一啲共同嘅事工啊，我哋大家一齊可以合作，亦都可以支援到一啲比較新發展嘅城市、新發展嘅組織。譬如我最近喺嗰個全球集氣反送中咧，嗰個聲明出咗，即係我草擬咗之後咧，其實我都親自打咗電話俾好多加拿大一啲細嘅城市，去嗰啲香港人嘅組織。咁佢有啲甚至講，佢話係啊，我哋呢度得幾個人㗎咋，其他嗰啲全部都係非香港籍嘅，咁變咗非香港裔嘅，咁變咗佢哋咧係好需要我哋去講到俾佢聽，有啲乜嘢嘅資源可以幫助到佢哋。咁我嗰陣時候咧，我亦都曾經同佢講話，譬如我哋有專指一個成套漫畫喺我哋一度啦。咁我諗温哥華亦都有啦。咁我就亦都同佢講話，如果有需要，我哋可以借俾你哋喺當地嗰度展出嘅喎。咁或者到時可能我哋都落埋嚟，你咪可以順便搞一個 panel 啦，俾大家當地嗰啲嘅關心香港嘅朋友可以走埋一齊。咁我覺得類似，即係呢個當然只係個舉例啫，即係話咧。如果我哋可以都撥一啲嘅人手、一啲嘅資源，係同一啲比較偏遠嘅城市、一啲嘅支援香港嘅組織嗰度去分享、去輔助佢哋建立喺當地嗰、那個即係形象啊，同埋佢對香港嗰個話語權，我覺得係一件好事嚟嘅。Empowerment 即係 of 啲年青人，我覺得呢個係將來我哋工作其中一個重點。 嗯，係啦。咁啊，仲有大概四五分鐘啦，咁啊留翻四五分鐘，我諗我哋大家個別響我哋自己嗰個城市都有一啲同中國民運啊，或者香港支援一啲有關嘅活動，咁就都俾大家一個機會，大家係講一講呢啲嘢。咁啊，温哥華先啦，你即係你第一次上嚟我哋節目，梗係俾你講。 西文啊，西文。 你講先啦，或者 ，OK， 我哋 ，OK， 我哋五月中咧，我哋就會係參加，即係好似我哋話齋，有唔同嘅組織有做唔同嘅嘢，咁佢哋五月中咧都會有一個叫做Sing for Democracy。Stay with Hong Kong 嘅活動，就係用唱歌嚟支持香港，因為佢哋覺得中國共產黨將嗰個疫情咧係你知道個個都係集中曬香港疫情嗰度啊，擺低咗香港嘅事，所以佢想將呢個香港嘅情況再湧現翻響個 media 嗰個眼裏邊，所以佢哋會搞呢個活動啦。咁我哋都會參加嘅。咁另外咧就我哋繼續會做嘅推文啲 City Law 嗰個 React 嗰個程序啦。如果係程序即係嗰個疫情比較 輕啲嘅時候，我哋會繼續做呢樣嘢啦。咁就六四，我哋連温之聯都係會搞一啲紀念活動嘅，就係因為今次嘅疫情咧，我哋就將佢轉咗形式，係聯同考卡里同埋多倫多一齊搞一個係網上嘅追悼會，咁就係一個鐘頭，就揾六四嗰晚做嘅。咁我哋再遲啲多啲情detail 咧，等我哋又會公佈出去㗎啦。 嗯，咁啊，洛杉磯嗰方面有啲咩嘢想同大家講下咧？ 好啦，我講三樣嘢啦。第一就係、其實洛杉磯香港論壇咧，每年都係負責搞呢個六四燭光晚會嘅。咁今年咧都應該不會例外，只不過咧我哋亦都係會變咗做網上啦，因為又係一個呢個限聚嘅問題啦。咁詳情咧就會遲啲公布。咁另外第二樣嘢咧就係、知大家知唔知道呢個雕塑家陳維明咧？佢其實咧就係、中大嗰個民主女神像咧，其實就係佢做嘅。咁佢而家咧就係、洛杉磯啦。佢咧而家正在做緊嘅咧就係、一個香港抗爭者嘅雕塑。咁、咧就將會喺六月頭，即係呢個反送中運動一週年嘅時候咧，就會開光噶啦。咁就會喺呢、一個攤叫 Yermo， 係介乎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大概中間的位置的。咁咧，其實如果大家喺揸車由洛杉磯去拉斯維加斯咧，你揸車經過公路上面咧，係會見到一個好大好大嘅六四雕像，係寫住六四，即係兩個阿拉伯數字六四咁樣，係好大個嘅。即係如果你跟嗰啲巴士團，即係內地嗰啲巴士團咧，經過咧就一定見到嘅，即係基本上係好養眼嘅。咁佢嗰個 part 咧就係佢自己嘅地嚟嘅，佢除咗嗰個之外咧，仲有個坦克人雕像啦，仲有其他嘅雕像喺度嘅。咁今次咧，佢就會將會喺嗰度咧開光，另外一個就係香港抗爭者嘅雕像。咁咧呢個亦都係應該係六月頭就會開光。咁詳情咧亦都係遲啲就會公布噶啦。咁另外第三樣咧就係頭先我講個遊說一樣嘢啦。如果你係住喺美國嘅一個大城市裏面咧，應該已經知道咧當地有啲組織咧係會同啲議員遊說嘅。咁所以如果你係想有興趣嘅話咧，你應該係接觸當地嗰啲組織。嗱，如果你住喺一啲比較冇即係冇咁多香港人嘅地方，而你亦都想幫手或者想同議員傾偈嘅話咧，咁咧我亦希望你可以contact 去揾我哋其中一啲嘅組織咧。咁我哋咧就可以同你聯絡上去其他各大城市嘅組織嗰度，咁然後大家咧可以交換一下嗰個 experience 啦，咁然後或者可以幫你咧去聯絡到當地嘅議員嘅。 嗯，咁或者我都補充一下喺多倫多嗰度啦，因為頭先講到嗰個國會遊說啦，咁其實我哋由舊年九月亦都係同温哥華啦、卡加里啦，同埋呢個香港加拿大人之星咧，就大家一齊係合作咗搞咗個網上嘅簽名運動嘅。咁如我哋而家喺安省嗰度嗰個見國會議員嘅工作咧，係繼續，只不過咧就因為疫症嘅問題咧，暫時停一停。但係咧，我哋仍然保持翻個聯繫。咁我哋亦都喺度呼籲咧，如果譬如喺加拿大。特別你喺安省啦，咁如果係温喺BC話，可能可以聯絡阿 Mabel 佢哋。咁如果係喺安省嘅時候咧，亦都歡迎大家咧係可以同我聯繫。咁或者甚至你其他省都一樣。咁我哋有個電話係4680006008，或者你上港加聯嘅 Facebook CHKLINK 嘅 Facebook 嗰度咧，亦都可以留低一個。信息俾我哋咧，我哋可以將你同唔同嘅城市一啲嘅香港人嘅組織嗰個連結埋一齊，咁變咗你亦都可以參加埋當地個國會議員嗰個遊說嘅工作。我相信呢個係一個相當有意義嘅工作，因為無論我哋喺出邊遊行幾多、靜坐幾多，有時如果你能夠親自用你選民的力量去講俾你個國會議員知道，呢個係我哋嘅關注點。我期待你喺國會嗰度係能夠將我哋嘅聲音帶到出嚟。其實呢個工作更加重要。咁所以希望大家盡量同我哋聯繫咧，加入我哋呢個行列。咁而遲少少，譬如。國會如果真的有聽證開始的時候，當然我們到時我相信我和 Mabel 都會東西兩岸又是合拍了，一起看看可不可以邀請多些加拿大不同地方的一些代表一起 去到國會嗰度組成一個龐大嘅全國嘅一個香港嘅遊說團啊，去 show 我哋嗰個旗幟出嚟。咁我覺得呢個亦都對翻到時如果有聽證嘅時候咧，我覺得係一個相當好嘅事工。 係啦，咁啊，今日咧離地新聞嘅時間咧就差唔多啦。如果大家對我哋呢個禮拜嘅討論有進一步意見咧，可以喺 Facebook 咧搜尋 Lady News L A Y D A Y N E W S 一個字咧，就揾到我哋嘅 page 噶啦。我哋呢個節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時間晚上6:30到7:30，或者多倫多時間早上6:30到7:30咧，城寨網上直播嘅，詳情可以到城寨 .hk 查詢。呢期離地新聞係2020年4月29日多倫多時間晚上9:00，温哥華同洛杉磯時間傍晚6:00，即係香港時間4月30日早上9:00錄影嘅。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